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想告诉大家听，我而家讲嘅嘢，我用我的歌声讲，我不是在娱乐大家。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香港人继续唱下去，香港人继续撑下去，多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踩场》。咁啊，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8月5号。咁啊，头先阿明哥咧系喺今日晏昼嘅东区法院门口咧就唱咗《问我》嘅其中一段啊。咁啊，今日嘅情况就系即系睇翻新闻啦，即时新闻有出嘅就系香港歌手黄耀明同埋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涉嫌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咁啊兩人咧就獲准以各以2000港元自簽手行為18个月，控方就撤銷控罪啊。咁嗰條控罪係講乜嘢咧？其實是個案情嚟嘅啊。咁啊，2018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歐樂軒喺當年3月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一個2个小时嘅集會，期間咧呢個歌星黃耀明喺台上演唱兩首歌曲，並且呼籲出席人士喺補選中投票俾歐樂軒，咁於是呢兩個人咧就涉嫌咧，即係喺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就、係、是、向他人提供歌唱表演，誘使他人投票於候選人。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個控方嗰、那個即係起訴書啦，即係嗰個講法。咁今日咧就係、是、呢個黃耀明同歐樂軒咧就要去呢一個東區法院應訊啊。咁有好多人去撐佢嘅，包括何韻詩啦啊。葉德嫻啦、填詞人周耀輝啦，咁都去現場旁聽。咁啊，黃耀明喺庭上就同意案情，就獲得法庭准以2000港元自簽手行為18个月，控方就撤銷控罪。咁另外即係 D1 咧，即係第一被告咧，因為有其他案件被還押嘅，就係歐樂軒啊，咁由囚車就押送到法院。咁控方亦都同意歐樂軒可以以簽保守行為嘅方式嚟揭案嘅啊。咁就喺呢個主任裁判官羅德全追問之下，控方確認沒有證據顯示歐樂軒有向黃耀明給予報酬或要求黃耀明作出投票呼籲啊。咁我引述頭先一位即係我嘅好朋友啊，咁喺嗰個 WhatsApp 短信度講。講咗句粗口叫戇撚柒鳩，咁戇撚柒鳩係講邊個咧？就係、是、講 ICAC 係咪啊？嗱，今日咧就因為我好關心呢件事啦，咁我一路都喺度跟緊嘅，咁啊晏晝即係佢哋唔係今即係今朝早啊，即係要應訊嘅時候，咁法庭有好多人啦，係咪？咁啊，其中一位我啲老友記咧，咁我喂你幫我嚇，即係將庭上嗰啲案情你摘要啊，即係如果有結果嘅時候，你 send 嚟俾我啦，咁樣。咁、那、嗰個摘要係點樣呢？就係、是、喺東區裁判法院第一庭，法官咧就係羅德全主任裁判官啊。咁就呢個係一個新嘅案件嚟嘅。咁其實呢個係提堂嚟嘅啫，係咪？ 咁就D1 即係第一被告咧就係歐樂軒啊，咁就因為有其他案件還押，咁就由囚車咧就送到嚟法院。D2 咧就係、是、黃耀明啊，咁啊控罪係指啊呢、這個就具體啲啦，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娛樂的舞弊行為，違反香港法律第554章括呢個選舉括弧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12括弧1括弧細 A 條及第括弧6。括弧一条咁样，详情就系两人于2018年3月3日在香港，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中作出舞弊行为，即为另一人提供娱乐（括弧即歌唱表演），而诱使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于欧乐轩。嗱、啊，我继续讲啦，呢、這个就系、是、啊，当时喺法庭啊，即系将个摘要咁样 send 咗嚟俾我嘅。D two 代表律师即系黄耀明啦、啊、早前向控方提出。希望能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控方指雖然提供娛樂舞弊屬嚴重行為，但因案件及案情上較輕，黃耀明只在本案唱了兩首歌，以及考慮到 D2 背景及態度後，律政司同意讓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撤回 D2 的控罪。咁由法庭咧就批准 D2 以自簽現金2000元及18個月守行為處理，期間。黄耀明需要行为良好，不可干犯任何有关选举舞弊的罪行。我一阵再解释啊，因为即系我有呢个切身经验嘅，所以我可以同大家讲究竟系咩一回事。又撤销控罪系嘛，咁咪又要签保守行为，又要俾2000元，咁啊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咁样啊，好啦，跟住 D1 嘅大律师即系呢个欧乐轩嘅大律师就话。今日晏晝啱啱收到 D1 嘅緊急指示，就要求休庭15分鐘。休庭之後，代表律師希望同樣以簽保守行為處理本案，並已向控方商討。咁啊，控方表示考慮證供、被告背景及事後與 ICAC 配合調查，及沒有證據有金錢涉及，律政司同意簽保守行為處理，撤回 D1 嘅控罪。好啦，到法庭呢筆啦，法庭就批准 D1 以自簽現金2000元及18個月守行為處理。期間呢就需要行為良好，不可干犯任何有關選舉舞弊的罪行。咁就同呢個 D2 都一樣啦。咁呢個就今日喺法庭裏面處理呢件案嘅時候，即係嗰個摘要最重要嘅部分講曬。咁即係兩個人呢，第一佢係無罪嘅，撤銷控罪。佢都可以申請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無犯罪記錄證明書，如果移民嘅話，係咪？咁歐樂軒就應該唔得啦，佢有案就已經係係咪坐緊監噶啦，係咪？咁但係都可能冇犯罪記錄證明書啫。咁但係有冇呢個無犯罪記錄證明書啊？即係冇良民證，但係有一張警方俾你嘅，即係你犯咗咩罪咁啊？咁如果嗰啲即係有關嘅國家啊，你申請移民或者去居留，咁佢覺得呢啲喂呢啲係政治抗爭。啊！佢唔認為你係一種即係罪行嚟嘅，甚至唔認為觸犯呢啲咁嘅法律咧，就影響你嗰個移民啊，或者即係居留啊。我舉我自己做例子都係啊，係嘛？我申請美國護照，唔係美國護照 ，sorry， 申請美國 visa， 即係續期啊。咁我有案底啊，案底就係呢、這個2011年呢個七一大遊行，咁啊帶住幾千人即。就係、是、嗰種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啦，參加未經批准集會啦。喂，我唔跟你民陣嗰條隊行嘅，你去到政府總部就係咁和平散去。咁我哋就留咗喺呢個金鐘，即係中銀對面嗰條馬路度坐曬喺度，唔走。咁啊，大批警察包圍我哋，到最後拉咗百幾人，係咪？然後告10個上法庭，係咪？告非法集結。告參加未經批准集會、組織未經嘅批准集會，我三條罪，之前我都講過啦，係咪？呢啲罪，即係特別係嗰個參加未經批准集會，或者煽惑或者組織呢個未經批准嘅集會，即係唔發不反對通知書俾你，你申請集會係咪？咁呢個就叫未經批准集會，咁你又要帶人去，咁啊組織未經批准集會，咁啊黎智英啊、何俊仁啊、李卓人而家全部受緊把 ，OK？ 我哋嗰陣時咧，一係就 bind over， 一係就 binding over。即是自簽守行為，一係咧就告，告咧就告三個，告四個，一個就是黃毓民，一個就是陳偉業，一個就是呢一個周俊橋，一個陳志全，係嘛？周俊橋、陳志全就無罪， 罪名不成立，黄毓民、陈伟业罪名成立，我呢非法集结嗰条罪就判监两个礼拜定几多，我唔记得啦。咁啊，跟住缓刑，其他嗰啲就罚钱，系嘛？咁但系后来即系最近啦，今年嗰啲咧全部坐监，系嘛？参加未经批准集结。当时我哋都有六个人系 binding over 自签守行为，呢、这个叫 binding over，binding over 自签守行为，就系而家黄耀明同欧乐轩呢种。嗱，有好多刑事嘅案件咧，佢系可以 binding over 嘅 ，OK？ 你即系律师，你可以同控方，大家即系个律师代表律师同控方讲数，系咪？喂，大佬，呢单嘢好湿碎啫，系咪先？不如咁啦，唔好浪费法庭嘅资源，系嘛 ？binding over， 咁你承认案情，系嘛？咁控方撤销控诉，系嘛？咁跟住就自签守行为，嗰2000蚊都唔使俾嘅，大家你要知道。今日喺法庭上面呢2000蚊都唔使俾嘅，唔系就系话你喺呢一个所谓自签守行为呢18个月期间冇触犯同样性质嘅呢个法律，系咪？咁就唔使俾个2000蚊嘅。如果有你就嗰2000蚊咧，你就要俾法庭嘅咁样嘅。今日系唔使揞钱嘅，系嘛？虽然话要2000蚊。2000蚊係已經係 binding over 最高嘅嗰個所謂擔保金嚟嘅，呢個係簽保金2000蚊自己簽嘅，係咪？咁所以呢個 binding over 咧，其實都好常用嘅嚇，都好常用嘅。我記得有個刑事檢控專員講咗一句，即係鬼佬嚟嘅嚇 ，to bind over or not 咧就要 trial 啦，就要審訊啦 ，OK？Bind over or not？ 咁呢個又係即係喂啲英式法律嚟噶嘛，普通法係嘛？咁有時你無謂浪費法庭嘅資源啦，係咪？我舉個例，當時佢告我係嘛？喂，我哋非法告我哋非法集結，或者你有個參加未經批准集會，搞好耐，大佬，我嗰單案拖咗成即係審啊審咗10幾日嘅，你咪好嘥法庭嘅錢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可以有數講嘅，係咪？咁就即係咁，當然啦，你根本就告唔入咁可能係咪？唔係你控方唔就範，即、就、係、是、你會唔就範咁啊？喂，計個條數根本都喂告唔入，夾硬嚟，所以成單嘢就係揾黃耀明嚟開刀，就嚇你其他人啫嘛。其實係即係呢個政府係非常之無恥，仲有 ICAC 佢係無寶不落嘅。仲有 ICC 喺我記憶中有選舉舞弊嗰啲案件，多數都係賄選，而且一定告得入，係嘛？要坐監嘅。其他嗰啲佢唔會告嘅。小弟選舉嘅時候都試過有一兩單，又係喂俾佢話你涉嫌觸犯呢個選舉括弧舞弊及非法行為係咩呢？我哋申報選舉經費嘅時候漏報咗一兩張單，咁你就要去法庭，要高等法院揾個律師代表你去澄清，係嘛？將你嗰、那個即係點解會漏報呢幾張單係嘛？寫一篇好詳細嘅嘢俾法官睇，法官接納咗之後，咁就話俾呢個即係 ICC 聽係嘛？咁 ICC 就唔會告你嘅。我都試過啦，大佬，咁係都要你洗幾皮係嘛？就係、是、一兩張單冇報嘅，所以我哋成日話香港即係呢個廉政公署喺執行呢啲咁嘅選舉法例嘅時候，佢自己都覺得好煩。我識得有啲 ICC 嘅人同我講，佢話我哋好想做嘅咩？喂，大佬煩到嘔係咪？喂，為咗幾十蚊冇報一張單張，我印一張單張，可能幾百蚊冇報到，或者漏咗張單，喂，啲經常都有嘅呢個係係咪？咁呢單嘢咪類似呢啲嘢咯？喂，上台唱兩首歌係咪？咁有咩問題啊？係咪？咁所以今日即係夜晚黑，我哋有一個老友記咁啊 send 嚟咯，戇撚柒鳩，戇撚柒鳩就係講 ICAC， 休息一陣。